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桂枝救逆汤。而这个救逆汤呢，如果是宋本的话，它就是暑期要先煮了啊，就是十碗水啊，先十二碗水先加暑期煮到十碗水，然后再加其他的药。就暑期其实药性来讲还蛮厉害的。再来呢，我们就是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一串把它讲完。因为它每一条，我想我们就对它的这个内容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理解就可以了。他说八十五条，他说形似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可被火必炎愈，弱而发热脉浮者，解之当汗出愈。这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啊，其实我还比较喜欢看宋本的。宋本是这样子，他后面那个桂林本那个弱而发热啊，宋本是写弱者发热，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他说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得伤寒，脉一定是浮的，对不对？那麻黄汤脉浮紧不弱啊，桂枝汤脉浮缓，跟你平常跳的也差不多，也没什么弱的。而今天你好像觉得，哎，这个人的症状好像是感冒了，可是他的脉啊好没力哦，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感冒脉没力并不能知道一定是怎么回事，但是张仲景给了两个参考点。他说这个人啊脉弱口渴，脉弱发热，当这两件事都具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弱脉是因为这个人精液不足，血虚，所以脉很弱。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弱脉不能代表什么的，可是这个感冒的人如果他是口很渴，然后呢人又在发燥热的时候，那这样加到一起就知道这个弱脉它的指标，它所指的现象是这个人精液不够。一个精液不够的人如果被火烤过会怎么样？就整个人干掉了嘛，就进入阳明燥湿或者是温病状态，所以就炎愈了。然后呢这样的人，可是后面他讲了一句听起来有点怪的话，他说这样的人解之当汗出愈，这样就让读者有一种疑惑了，对不对？就是说哦，他的那个就是说已经精力不够，为什么还要出汗呢？但是这句话呢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来讲，在这里它的对比是这样，火烤的方法是错的，发汗的方法是对的，这样子。就以火烤跟发汗来讲，发汗比较对。不过呢对于这一条，过去研究的是宋本伤寒论的注家其实有替他找到一个方，因为呢有一条在我们桂林本已经改掉了，就是我们从前太阳篇读过的那个小太阳上篇啊中篇读过那个小发汗法。小发汗法同学们记得什么桂二麻衣汤、桂瑞月衣汤这些。那么在提到这个桂二月衣汤的时候呢，宋本的伤寒论是写说如果这个人感冒脉这个浮脉啊脉很微弱，他说这个人是无阳，也就是因为阳气不够啊，脉太弱了，无阳。其实脉微啊是无阳了啊，脉弱还不一定。他说这个脉不够力，所以呢没有阳气，这样的人不可发汗，就是宋本是写不可发汗，然后不可发汗后面呢就写桂二月衣汤主之。可是我们桂林本加了一句比较妥当的话，桂林本是说如果是脉浮大的人才可以用桂二月衣汤，也就是说桂林本在跟宋本在逻辑上是不一样的。而可是呢历代的注家就看到宋本这样写，就是说哦，脉微弱的人如果你硬的要发汗的话，那就只好用桂二月衣汤了，就有这样的思考出现。而这样的思考他一般的注解家就把它带用到这一条，就说哦，这个时候呢脉已经是这么弱了，不能再伤精液了，所以我们要用桂二月衣汤，这样子对不对呢？哎，结果临床上竟然对。为什么？因为桂二月衣汤它的剂量比较小，而月碧汤这个大青龙汤的这个妈妈这个月碧汤呢刚好里面也有蛮多的石膏，所以 发汗的时候用掺一点石膏剂的这种桂枝，少量的桂枝麻黄，然后掺石膏，这样子这个人就是发汗的同时比较能够护住一点津液，比较不会发干掉，所以刚好桂日月鸡汤也对。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后来我们学伤寒呢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的感冒，他的脉竟然比平常莫弱很多，那你就问有没有觉得身体有燥热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口很渴。如果他是很清楚的葛根汤症型，那就用葛根汤没有问题，就是太阳阳明的葛根汤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人的这个口渴啊，跟那个燥热的感觉好像跟葛根汤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葛根汤脉比较有力啊，因为太阳阳明之间脉是什么，勒成一条的浮脉，蛮有力的。那么但是你遇到的如果是脉就是很弱很弱，然后他又是太阳伤感冒，这样太阳病感冒，这样子有点浮但是很弱很弱，那你说桂枝汤麻黄汤我有点怕把它搞虚掉，那就桂二月一汤少量服用。所以这后来也变成伤寒学伤寒的人一个就一个基本打法之一啦。所以太弱的就这样子，就像有我们在读伤寒的时候总是会自己找到一些所谓的基本打法，大家后来历代的注解家找到都差不多。就比如说你说怕风是桂枝汤，怕冷是麻黄汤，对不对？那结果那无汗是麻黄汤，有汗是桂枝汤，那如果有汗又怕冷那怎么办？那桂枝加附子汤嘛，就到后来大家总是找到一个基本的打法啊。所以这就是读伤寒论，这到最后它的条文与条文之间的逻辑会引出一些基本打法，所以我们这些知道一下就好了。然后呢再来他讲一件事，是他86条，他说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就是地上烧了叶子啊，要把人放上去这个火烤疗法，让这个人没出汗，那这个人，那这样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被那个火气在里面乱钻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就等于里面在被烧啊，这个火气在里面钻来钻去啊，如果变成血分的这种什么血分有热，什么溶血反应发黄，这次好歹火气有一个地方去做点事嘛。那如果他一直没事干在里面钻的话，他会对人类的神经有很大的刺激，所以这个火逆呢，他就变成说就是道经不解。这个道经不解的话，其实不需要用到那个伤寒论一般的什么传经过经，就好像说他没有地方去啊，就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出口一样。于是呢他就会必定会什么，会倾血，就是说他会因为前面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火用火疗法会出汗嘛，那汗不出来，这个热被逼在里面，那没有地方去，他就会往下面找出口。当然你说他如果是衄血，就是如果是流鼻血可不可以，其实也可能可以了啊，只是好像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变成便血的可能性会多一点，就是往下找出口。所以于是张仲景就说哦，这样的疗法会造成一个人的这个下部出血，那我们就知道他说这样就称之为火邪啊，就这个火已经走上歪路了啊。那再来呢87条，他又说脉浮热盛，就这个人脉浮感冒，然后烧得又蛮厉害的，反而用火去灸他。他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灸疗法其实这些东西我像我们现在读也没什么意思的嘛，对不对？因为大概我们同学大概不会说一定要用吹风机疗法治好麻黄汤症吧，啊，大概不会吧，啊，所以就可以放过了，因为大家都已经会开药了嘛。他就说这已经是热很多，你还用火去烧它，就是此为实，就是这个热已经很扎实了，你还用火。他说这个实热啊，你再用火去实以虚治，就是你说灸疗法是给谁用的啊？给虚弱的人用的嘛，对不对？这个人体质虚冷没元气，我们用灸疗法给他补充一下阳气，那已经在那边烧了，你灸什么呀？那所以他就说因火而动，必烟燥唾血，就是这样的一种灸疗艾草的火的很容易往里面钻了之后啊，它就堆积在人的这个喉咙这一带，于是喉咙就烂掉，那就会咳出血来啊。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了。所以就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说感冒啊去三温暖 烘啊，可能会变痔疮啊，那这个感冒啊，然后用吹风机吹太多啊，可能会喉咙吹破掉啊，就这样子。那平常都不会犯这些错的人，也不用想如何奉公守法了啊。良民是感觉不到法律的压力的。这个88条呢，他说为硕之脉，甚不可究。我想为硕之脉，我们过去就知道为硕之脉一定是什么，比较血虚阴虚的脉，是不是？为是阳气不够，硕是阴虚嘛。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他说阴火为邪则为烦逆，就是这个火，如果是一个人是阴虚体质，阳气不足，然后呢你用了他感冒的时候你用了灸法，那这个火钻进去以后就会烦逆，就这个火会让你很烦，然后这个火气会向上冲的，所以会形成烦逆的现象。他说追虚逐实，血散脉中，就这个火在身体里面会乱钻乱钻，然后呢散在你的脉里面。他说火气虽为内功有力，交骨伤筋，血难复也。就是这个火气，你不要说一坨艾草只有这一点点，这一点点的火，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能力排除它或者消化它的话，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的。所以它可能会烧坏你的骨头跟经络肌肉，然后到最后是什么，血难复，它会伤血。所以前面不是讲到说火逆会造成血分的发炎发热嘛，溶血反应等等，就它会再对你的血分造成不可弥补的反应。其实火症跟血症其实很难分开的，因为人的血这件事，就中医来讲的话，人的发炎常常都是血分开始发炎的，所以清消炎清火的药，血分药也很多，所以这是中医的一个分类法啦，所以到最后会很严重的伤到你的血。而这个火气虽为内功有力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是很容易验证的，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验证到，我觉得很容易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一点点什么东西会造成一个蛮完整的疾病。像我在家里头吃饭的习惯是蛮懒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嘛，就是中午啊用电锅热一碗饭在那边吃着吃着，然后吃两口就去做别的事，然后再爬两口吃两口做别的事。我现在一个中饭可以从12点吃到3点。那我有个礼拜六啊，出门之前也是那顿饭从12点吃到3点，到最后出门的时候那一口饭已经是冷饭了，但是一口冷饭吞着就来，结果我那天就一个晚上都在打嗝。我在上课前赶快冲到附近中药房去叫了要了一个柿子地勉强压住，也就是那一口冷饭的那个冷气没有消掉，他的身体里面就这样子让你一直在打嗝一直在打嗝，只是一口冷饭哦。那又或者从前呢，我们陈助教是非常爱吃洋芋片，那我那时候好像觉得说因为有人爱吃嘛，所以就动辄到了 Costco 什么就买那种那么大包的美国进口洋芋片回来，说来助教分点吃掉，然后就这样啃着啃着，那样子的经验我就能够发现到，哎，所谓的上火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形而上的活动啊？我可以将洋芋片一直吃一直吃，就在5分钟之内感觉到嘴巴内侧鼓出一坨东西，然后爆掉，然后变成一个口疮。所以就是洋芋片的热，你要嚼洋芋片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种热热的感觉吧？那个热在身体里面，哎，找不到出口，它自己钻上来爆一个口疮。所以你就说这个火逆能够造人让人便血，能够让人嘴巴烂掉，这其实都是蛮有可能的。就是那一点热气找不到出口，它在身体里面跑来跑去乱烧一通。所以这就是，这可能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事件吧，也不知道它那个化学成分怎么走的，但是就是那一坨能量会在那边这样子运作。冷饭有什么化学成分？冷饭跟热饭化学成分不一样吗？这个，但是就是有一些形而上的反应啊，好快，5分钟制造一个口疮。而接下来呢，他继续讲说，一个人呢脉浮89条啊，照理说就是要出汗来医好它的，可是呢你用了火灸，这个邪找不到出路，就是邪气出不去，反而因为火而纠缠在一起，烧得更旺盛了。于是呢他就说病从腰以下，必重而闭。所以这个病机同学又看到了，对不对？火逆的人他的病邪被上逆拴在上半身的时候，元气下不到脚的，所以他的腰以下什么出不了汗，什么脚底怕风，什么这类的病。他说这样叫做火逆。那么他说如果这个人要自己好的话呢，一定会先烦，然后烦了一阵，然后出汗， 然后就会好。他说因为他说为什么这个人他不是骨气下流，为什么不是大的便头灼然而痛？他说很简单嘛，因为这个人一开始就是浮脉嘛，他的邪气本来就是要从表出去的，所以他 自然在这种前提之下，本来就是邪气在表，他要把邪气推出去的话，那也就用汗解比较自然嘛，所以就用汗解来排除这个邪气跟火逆的现象。那么临床大概就是这样一回事。而我们认识到说腰以下的这个状态呢，有可能是火逆造成的，因为我们如果是读经方啊，火逆的地方就这样含混读过的人，听到有人腰以下重而病，你会说什么？肾浊，肾浊，寒邪浊于肾经，所以腰以下重而病，就是直接就跳到肾浊去了。可是实际上火逆也会这样哦，在临床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这是打基础的时候要记得的事情。好，就是下半身没力这件事情，可能是阴寒，可能是火逆，这件事情至少要分清楚。那么火逆的这个条文呢，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全部教完，那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教这个桂枝加桂汤啊，桂甘龙母汤。桂枝加桂汤算到奔豚类了啊，就是因为它的后面那个条文，你说它是火逆吗？其实就不是纯粹的火逆了，因为它后面讲的是烧针了。烧针你想想看，古时候的这个针灸的针啊，比我们今天的针是粗很多的，那你把这个针啊烤得烫烫的啊，一个刺进去，那个针的粗度呢差不多是 7-11 大亨堡的那根竹签的粗度，你说那个病人是被你热坏的还是吓坏的啊？张仲景说是吓坏的，就是说人在生病的时候你不要去吓他嘛，一吓他肾气都没有了。所以接下来那个金针也可以说是火逆，也可以说是下到肾阳脱了啊，就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火逆。那当然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常常遇到，但是你说不会常常遇到也换一个角度来说哈，有的时候我们生病是会被恐吓的耶。我觉得生病有的时候看医生哦，也要看那个医生有没有口德，就是有，我觉得有一些医生会让你觉得万劫不复。我觉得比如说有时候去看一个牙，就觉得好像全部牙都要拔光了，都要做根管了，就是那个医生有时候讲话会带有一种很凝重的那种悲观的气息，然后把你吓到很严重那种感觉。我们不能说一定可以带到这个什么桂枝加桂汤、桂甘龙母汤这种感受这个生病这个疾病的状态，可是我总觉得今天我们出去看医生常常是一个受惊之旅，就是越看越可怕，到后来你会觉得我干嘛去验有没有鼻肝，干嘛去验血糖啊，就验出来之后一辈子都在那边吓着，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死的当糊涂鬼还比较轻松一点，就什么事情知道那么多干嘛。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的受惊之旅是很可怕的。那当然上个礼拜我们在讲柴胡龙母汤嘛，对不对？那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同业者在提到说柴胡龙母汤什么时候可以用，就是父母把小孩子骂到变成一个很胆小的小孩就要用，因为有的时候你父母对小孩越凶，这小孩反而越变成好像很黏妈妈很不安，这样其实就是柴胡龙母汤症了。那我上次上课的时候也还没讲到说柴胡龙母汤你可以治什么，练功走火入魔嘛，就你这个身体的经脉哪里气不对都可以啊。柴胡龙母汤我觉得吃了之后多多少少人还是会虚啦，可是虚的还蛮舒服的，因为你会觉得身体好像什么地方比较干净了，心情上有一个比较干净了。可是你要感觉到戏剧性的改善吗？不太容易，因为柴胡龙母汤它治好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好像那东西不曾发生过，所以它治好的病你会忘掉它，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药物反应了。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发疯的人治好，他会说有疯过吗？所以啊，不晓得，这是题外话了。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试吃一阵子柴胡龙母汤？我知道有同学有在试吃，那吃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啊，说不出来哦。 太虚了啊、哦！我也觉得说不出来。我最近也在吃，自己教嘛，越教越爱吃啊、哦，自我说服。这个我是觉得还不错，不过有一点虚就是了。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吃？有没有什么主阵被医好的、啊？没有啊。我还以为这药教的大家会很爱吃呢。好，没关系，那我们就下礼拜继续教这些。我想下礼拜大家可以把太阳，有没有希望把太阳篇教完呢、啊？话不要讲太慢。那么教完太阳篇的话，要不太阳篇，太阳中篇，教完太阳中篇，我们就跳出去教虚劳，教完雪碧虚劳，再回来教太阳下篇，因为桂枝汤啊什么都教到那么熟了啊，龙骨牡蛎也教了，顺手就把虚劳篇也教了吧。